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2集闹剧一。一听员外郎王家来人了，外姨娘便浑身发抖地往外头看去。他虽然相信此事一定不是沈东陵所为，可是如今所有的脏水都往沈东陵身上泼，王家若是要追究此事，定然会拿沈东陵开刀。外姨娘就沈东陵这么一个女儿，焉能不心痛啊？可惜她人微言轻，便是想要救沈东陵于水火之中，也是无可奈何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沈老夫人说道： 向王家人请进来吧。 王家来人的是一个黑壮的妇人，还有几名看上去地位不低的丫鬟。那黑壮妇人脸盘子生得本来就黑，一进门便是沉着脸，膀大腰圆，越发显得让人胆战心惊，像是来兴师问罪的一般。而瞧见沈府里万姨娘哭着跌倒在地，亦是没有半分的动容，众人都意识到了什么。沈老夫人蹙眉正要说话，却听见那黑壮妇人问道： 敢问府上二房万姨娘在何处？ 万姨娘心中一跳，越是感到绝望。陈若秋反倒是松了口气，若是对方想要拿万姨娘来出气，沈家是绝对不会护着万姨娘的。陈若秋心中甚至想着将万姨娘这对母女折磨死了才好呢，竟将歪脑筋动到了沈月头上，实在是不可忍受。思及此，陈若秋便笑着上前道： 不瞒嬷嬷说，昨日府上之事我们听闻也是十分悚然，万万没想到三姑娘竟然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只是我家月儿却是白白受委屈了，府上大少爷向来也十分惊怒，此事全由我们沈府教养不当，出了这天大的丑事，还愿亲家老爷夫人生气之后平心静气地想一想。我已经骂过月儿对人太过轻信，这一出实在是…… 黑壮妇人却是没有理会陈若秋的话，黑着脸又问了一遍： 敢问府上万姨娘在何处？ 众人都是一愣，陈若秋没有料到这婆子竟然如此给自己下面子，可是当着众人的面，她还得维持平日里那副温婉宽和的模样。加之此事本就是王家受害，便也不好说什么。沈老夫人沉声道： 地上跪着的就是万氏。 万姨娘目露哀戚之色，那黑壮妇人却出乎众人意料的伸手将万姨娘扶了起来，非但没有半分的责骂不逊，反而态度称得上有几分尊敬。他道： 大少奶奶思念母亲，大少爷让奴婢将万姨娘接到员外郎府中居住，奴婢特来走这一遭，还望老夫人准允。 此话一出，荣景堂的众人都懵了。什么叫大少奶奶思念母亲？大少爷让人将万姨娘接到员外郎府中居住，大少奶奶是谁？大少奶奶的母亲又是谁？沈东陵吗？母亲是万氏吗？陈若秋在看到黑壮妇人扶起万姨娘时，已经隐隐觉得有些不妙，听闻此话更是差点昏了过去。沈万脸色一沉，问道： 亲家这是什么意思？ 那黑壮妇人倒也是个讨巧的，瞧了瞧沈万的脸色，一脸疑惑道： 沈三老爷这话奴婢不太明白，可否说得更明白一些？ 沈万和陈若秋同时气得有些憋闷，这婆子分明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，明明知道什么却装傻，难道要他们自己说出来换亲的话吗？沈问和陈若秋说不出口，沈老夫人却没有这个顾虑，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出身，因而也不晓得害臊，就梗着脖子说道： 亲家这话就不对了，昨儿个成亲时，咱们府里的三姑娘和二姑娘换了亲，嫁妆都变了，眼下正是商量着如何解决此事的时候，你一个下人也敢装糊涂。 陈若秋和沈万想要阻拦沈老夫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沈老夫人总有这样的本事，她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所有人都要巴结着她的。沈月的这一门亲事，沈老夫人其实有些看不大上员外郎家，还想着要沈月嫁得更高一些。然而事实上，王家在朝堂上的地位和人脉远远高于现在沈万所拥有的。这黑壮妇人表面上是个婆子，可是没有王家人的授意，怎么敢如此对沈家人说话？沈老夫人骂这婆子，分明就是骂王家人。王家人只会觉得沈家人没有眼色，亦是仗势欺人。黑壮妇人闻言果然笑了一声，只是那笑声落在陈若秋和沈万的耳中分外刺耳。黑壮妇人疑惑道： 老夫人这是何意？换亲一事从何说起呀？昨个大少爷娶妻，新嫁娘懂事体贴，很得王府上上下下喜欢，怎生老夫人还说起玩笑话了？ 很得王府上上下下喜欢？万姨娘本就有些懵，一听此话倒是心中一个机灵，陡然间生出一股绝处逢生的欢心。她的东陵聪明绝顶，性情模样又顶顶的好，若是只凭着昨日一夜便牢牢地拴住了王弼，有王弼护着，便是日后沈月进门了又如何呢？做个妾室也总好过去庙里当姑子。更何况万姨娘相信沈东陵总有一日会出人头地的。陈若秋闻言几乎被气疯了，这下子也顾不上沈老夫人说话说得无理，便对黑壮妇人说道： 王家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若是不喜欢或是生气了便直说，何必这样阴阳怪气的？莫非还真要将三姑娘当作月儿过日子吗？ 沈万微微皱了皱眉，有些意外地看了陈若秋一眼。陈若秋这话说得比之沈老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沈万是不想得罪王家人的，尤其是这事儿还是沈家出错在先。那黑壮妇人转向陈若秋说道： 沈三夫人这话说得奇怪，什么二姑娘三姑娘，昨日大少爷娶妻，娶的就是府上的二姑娘，二姑娘也很好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三姑娘一说。 陈若秋呆立当场，这话里话外的意思竟然是王府里认的是沈月的身份不假，可是却是沈东陵的人，让沈东陵顶着沈月的身份过活，这叫什么话？陈若秋快要疯了。倒是一边一直不敢说话的沈月闻言却是终于松了口气，她心心念念的就是沈东陵代替自己嫁到王家，再将自己变成被陷害的一方，干干净净地摘出去，最后被责难的是沈东陵，吃亏的是王弼，她沈月却是自自由由的一个人，或许还能博博同情。虽然现在王家未曾闹起来，没让沈东陵吃亏，让沈月也有些不大满意，不过能让他彻底摆脱这门亲事，沈月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沈月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，这黑壮夫人的态度显然代表的是王家的态度，王家现在就要沈东陵顶着沈月的身份活着，那沈月怎么办？王家平日里并不是这么苛刻的人，莫非沈东陵对王弼说了什么？陈若秋冷笑道： 哼，好吧，就如你们所说的，嫁进府里的是二姑娘，那我才是二姑娘的娘亲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将万姨娘送过去？ 送一个姨娘过去，不觉得有些可笑吗？ 外姨娘有些惶恐地看向妇人，那妇人却笑道： 是这样的，大少奶奶说虽然与万姨娘没有血缘关系，不过自来就与万姨娘十分亲近，眼下刚嫁到别人家去十分不习惯，所以接万姨娘过去小住，大少爷心疼大少奶奶便允了。 多么面不改色的说谎理由啊，却还像是狠狠的一巴掌甩在三房的脸上。尤其是沈月，他本来以为沈东林嫁过去后，王家会因为嫁了个庶女而百般刁难鄙视沈东林，却未曾想到沈东林居然在王家也混得风生水起。这与他而言就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。你不是不想嫁到王家吗？抱歉，我们大少爷喜欢的也不是你，大少奶奶得人喜爱尊重，没有你王家也一样过得很好。沈月咬着牙有些不甘心，原先她千方百计地想让沈东陵代替自己，可是看到沈东陵竟然也许会得到王家的喜爱时，沈月又不乐意了。人大约是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便是自己不想要的也不想要让别人轻易地得到。沈家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今日他们料到王家发现此事后会勃然大怒，会找沈府翻脸，却没有想到王家是这个态度。王家好像非但不恨沈东林，这模样倒是对沈家三房十分不满，明里暗里都是嘲讽。陈若秋还要说话，却被沈万拦住了。沈万说道： 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在登门解释，这之前还望亲家理智些才好，不要被怒气冲昏了头脑。 黑壮妇人笑着说道： 三老爷这是说的什么话呢？眼下府里热热闹闹的，甜甜蜜蜜的，老爷夫人都很高兴，说贵府养的女儿那是极好的，又如何生出的怒气呀？三老爷怕是多虑了。 这黑壮妇人也是个人才，一句话只把沈万也噎着了。他拍了拍万姨娘的手，笑着看向沈老夫人，说道： 奴婢眼下呀，这就将万姨娘接回去，还盼着老夫人准允，大少爷在府里等着奴婢回去复命呢。 竟是将王弼的名头也搬了出来。沈老夫人皱眉看向沈万和沈贵，他也隐隐地察觉出今日之事有些蹊跷。到底沈万是沈月的父亲，万姨娘又是二房的人，因此便只得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拿主意。沈贵拿不出什么主意，沈万面色阴沉，却道： 既然如此，万姨娘就跟着去吧，难得孩子有这份心。 这话说得不阴不阳，倒是令人脊背发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